想不在意，你说你永远都和我在一起，也许我对你太过相信，也许你不会再爱我的心，无法给你的爱，无法给你的关心。我们再见吧，我们放下吧，分手就像凋零的花，回忆太多也难割舍，就让我们慢慢放下吧。我们再见吧，我们放下吧，爱情本来就是伤人的，回忆太多也难割舍，想你不用就怀疑。 分手。